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时间过得快，而家母亲节前嘅 Friday 早上，我系小张张 ，Happy Friday 喺呢度咧，都预祝普天下嘅母亲咧，母亲节快乐、，Happy Mother's Day， 我系小蕊蕊。 大家好，早晨啊，仲有两日就母亲节啦，咁啊母亲 有冇嘢俾我哋估啊？有冇 有啊？ 估到嘅， 嚟嚟嚟，祝个快乐聪明小朋友 好， 嗱，我要加大啲，如果你哋估到。 有 sticker， 我就扮狗仔叫。 系咪有一首歌嘅时间噶？ 哦、啊，可以、啊。 好嘛，俾一首歌嘅时间我哋啊，翻嚟开 啦。两位估到是但个古董都扮狗仔叫。 但上次我已经估到咯。 我争你五秒狗仔叫。O、okay? K， 好 嗱， 即系坐底有五秒啦。 好简单。 但如果大家唔想听到，咪估唔到啫。费事听佢只马扮狗仔叫 啊！狗马哼唱。 狗 马扮狗仔叫真系开埠以嚟。 O K， 一个字啫， 系 上次 L 就估 大马 系啦，地方啦， 今次 数字二 系 估一种动物， 动物 系 二 一个字二 估一种动物咩咩动物啦？我俾少少贴士得唔得？ 动物一个字嘅。 一个字嘅动物 系 咩？而家会唔会见到噶？会唔会见到噶？ 系咪兔仔？ 会见到嘅 系啊。嗱，兔咁啊，兔仔就两个字啦，即系兔一个字啫，一首歌。 Okay, 好， 二系一个数字，二估得到吗？ 呢只歌亦都代表我哋风骚化嘅人，送俾所有妈妈真的爱你。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月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答案小蕊蕊已经估中咗啦，系啊， 恭喜！ 因为呢个都系幼稚园老师教我哋写嘅。 系啦，嗱，答案二，答案系乜嘢啊？ 鸭仔耶， 冇错，叻女。 其实仲有嘅咩？铅笔五啊， 铅笔一， 铅笔一， 鸭仔二， 耳仔三， 交通差四， 旗仔四。 我哋交通差四， 我哋系旗仔啊， 咁样啊，交通差四， 旗仔啊，我哋系 情友， 旗仔啊。 今日我哋翻翻幼稚园啊，老师同我哋教我哋写字。 李同学好嘢啊！ 喂，呢个真系好多年前嘅回忆，可即系言归一 细路仔 咯， 系啊。咁呢个谜好唔好先？ 好啊，几好，几好，几好嘅。 简简单单。 其实点解我一早我已经谂到嘅咧？但我唔敢讲。 你谂到 嘅？因为我系谂紧嘅就系你冇理由咁低装。 头先佢个样几可怜啊！哇，你衰到啊你个人！ 我咩啊？我同你结婚啊！ 你哎我俾貼士你個樣 子，係因為我就係嗰陣時候我喺度思考緊，就你冇理由會咁渣啦個問題，即係咁直接就講翻我就細個時候讀幼稚園啊，應該 係。咁呢啲係好簡單啊，我覺得係 啊， 係 開心 嘅。 但細個時候你仲記唔記得？我突然間令我回憶飛翻去邊度咧？就係話咧，嗰啲大人咧捉住我隻手喎， 寫 嗰啲鉛筆一壓，係啊，你最因為你細路仔嘅手咧，其實你唔係好點，第一唔知點揸筆啦，手勢啦，第二好似冇乜力咁噶嘛，用力啲咁樣，因為寫啲好淺嘅字跡，唔得要用力啲寫咁。我突然間諗起嗰啲， 我諗起個本叫做 copy book， 教英文啊嘛，有大街同小街， 大街 A 係啦，好靚嘅其實嗰啲。 好，圓到復書。 好 啊，五秒啊，係咪？ 先計埋上次嗰五 十秒， 十秒好， 係啊，總共十秒係啊， 一二三， 我唔想聽咁耐。 嗷嗷嗷嗷嗷，有感情嘅喎，狗仔見到有嘢食佢點啊 ？OK。 你不如咁样， 呢啲系夜晚变态狗啊！ 系见到鬼啊！ 变态狗， 好惊噶，听到佢扮浪费， 系啊系啊， 你唔系住喺嗰啲， 因为狗仔见到我哋见唔到嘅嘢噶， 系啊，就因为听到啊，系啊。 好开心啊！多谢多谢，好 Friday 咧， 开心啊！ 我哋今日都系非常开心嘅，咁一阵间咧就我哋十一点啦，有校长嚟啦， 你又知唔知啊？ 你又知唔知啊？ 系啊！ 同埋咧，今日十二点钟，阿潮潮咧就讲呢个雨中驾车要知道嘅事， 好啊，值得大家真系留意， 因 为雨季 因为雨开始就嚟落雨啦嘛， 系啊， 小心善态啊， 佢非常之 好多嘢要 跟贴，跟得好贴啊， 好贴啊，但系又唔好跟车太贴啊，潮潮， 我知你会讲呢一句。 咁唔跟啲大貼，你知唔知有個咩距離啊？有個安全守則噶。 兩秒， 兩秒唔止噶。 係幾多秒啊？ 一萬潮潮咯，我唔記得。 佢問人，但係佢就佢唔知。 其實我唔記得，但我覺得冇人兩秒咁少。 佢唔知。 係我覺得冇人兩 秒 少。 兩秒我唔知啊，我唔知啊。但係因為我永遠我都係會好驚嗰啲車，我成日覺得我要行先行先，因為我真係驚我冚到佢，明唔明啊？ 冚明啊？ 唔係我冚到佢，我冇理由會冚到架車。 係架車冚到佢架車。冇错啦， 笨蛋！ 啊，喂，继续节目， 系 喂，我想讲嗱，以前有说话咧，叫做行得快咪走得快好世界， 系啊。 咁啊，网上嗱，而家讲紧嗰个人工智能咧 ，AI 咧就吓非常之甚嚣尘道啦，个个都讲啊，学下做啊。 既然系咁嘅话，不如我哋都宣传下啦， 好 唔 好啊？ 我哋因为与时并进啊，所以其实咧喺下个礼拜咧，我哋就会有AI 达人 系 Leo。好靓仔， 好犀利， 咁就会系嚟呢一度充满阳光， 系 系边度都有阳光， 全身 度都有， 全身都有。 你冇睇过广告咩？ 我有， 边度都系郑伊健啊嘛， 系啊， 边度都有阳光， 系咪范逸文啊？喂，我好中意嗰首歌噶， 好听 啊 ！Exactly 就俾我谂起嗰个边度都有阳光， 系 佢就会教我哋有好多嘅就系关于就 AI 嘅啲新知识嘅， 犀利， 我哋与时并进，跟得好贴。 嗯，冇错。 下 个礼 拜开始咧就会喺星期二。原本咧就係福爾摩 K 嘅時間，咁我哋就會有我哋嘅 AI 達人咧 Leo 同我哋講好多有關於 AI 嘅嘢，大家留意， 推陳出身， 梗係啦，我哋會好俾心機嘅， 重炮， 所以每日都要留意住我哋嚇，隨時有新嘢。嗱，外國有個網紅咧，嗱網紅就有好多嗰啲 fans 啦、粉絲啦，咩又送嘢俾佢啊，喺網上送啲禮物啊等等啦。咁佢一諗咗個辦法咧，就其實咧 AI 都係用喺我嘅。即係個 web 裏面喎，咁佢就用自己嘅樣貌、聲音做咗個虛擬嘅佢啦，即係 AI 嘅 可以啊，可以啊。 然之後咧就同人傾偈，咁佢又冇咁多時間㗎，但係呢個 AI 虛擬嘅24小時 日傾夜傾， 日傾夜傾，十個鐘都同你傾。咁佢話佢個入息咧會好幾何式咧，跳跳跳跳跳跳，會揾好多好多次。咁我就諗啦，啊，其實呢一樣嘢咧，第時會唔會咧一路咁樣散開去咧？譬如舉個例，有好多咧一個人去。 做生意嘅啫嘛，或者揾錢啊，例如醫生咁樣，佢幾叻都好，佢每次睇到一個病人， 係啊， 會可以做一個虛擬嘅 A 醫生、B 醫生、C 醫生，咁啊，總之你入去咧，好多嗰啲病情其實，我都係傷風啊、咳啊，都係嗰啲嘅啫，可唔可以一個虛擬嘅醫生，佢咧就坐喺度收錢嘅啫，跟住咧虛擬醫生係咁冇人睇症咧，又或者嗰啲心理諮詢師，哎呀，我唔開心啊，咩我同老闆嗌交啊，諸如此類，虛擬嘅心理諮詢師又可唔可以咧？咁樣， 我幾時嘅事啊？ 嚇！ 佢呢个佢自己本身都系虚拟嚟嘅，佢根本就冇老婆。 又或者其实根本佢都系虚拟， 冇错，虚拟将 佢真身系唔喺度。 去咗边咧？ 就系啦，第时得唔得虚拟 DJ 咧？ 得啊，呢度话得啊，冇问题啊。 呢度 讲 咗啦，我哋即将都会试下做啲咁样实验噶，冇错， 好精彩啊！大家留意啊， 咁所以咧，第时啊，网上真定假真系唔知道吓，可以佢把声佢个样 会唔会啊？系喺公众，如果你咁样讲，我谂医生我就系嘅，因为其实咧过去啱啱三年嘅疫情嘅话，你有冇？冇试过嘅就系 喺网上诊 症，视像诊症有啊嘛， 我都试过， 系啊，咁但系你都要有一个真身嘅医生喺度，佢就叫你阿新条你出嚟啊，都会问下你嘅就系呢一排你嗰个病情点样噶嘛，咁但系我唔知道究竟如果你话真系一个嘅就系虚拟嘅医生嘅话，能唔能够真系做到咁多嘢？因为咧，似乎就喺某啲嘅嘢嗰度，佢哋用人哋 handicap 嘅，即系例如你个决定一啲嘢，或者系要去做一个 decision 嘅时候嘅话咧，我哋知道 GTP 或者系 A 啊，一 AI 嘅话，而家暂时系未能够做到嘅，即系佢未成熟啦，应该咁讲。再 train 落去嘅话，唔敢讲，系咪？大家都以为嘅就系呢一个咁样嘅 trend 会唔会系讲紧系十年后或者系二十年后佢先至会嚟到咧？但系系比我哋想象嘅快好多嘛。而家讲紧嘅就系佢嘅学习。你谂下，而家 GDP 去到四啦， 系 啊，系冇谂过咁快嘅， 好快啊，系好快。 所以其实你话讲紧嘅就系，如果你咧俾你拣咧，有一个嘅就系AI 嘅医生，同埋佢就系你真系。要去佢嘅診所嗰度睇個醫生， 我去佢診所啊， 係啊，起碼未必真係。 我擘大口，佢睇到先啊。 係啊，我覺得有時有啲嘢係需要有互動嘅咧，我都覺得係應該未能夠取替住嘅。但如果你講緊呢啲網紅嘅話，一定得啦，好多鹹濕仔， 傾偈嘅啫嘛， 鹹濕仔啫嘛， 係啊。 好明顯， 即係呢種 咁嘅網紅嘅話，一定係比堅尼女，對唔對？一定係咁樣。 性感女郎。 如果好地地嘅話，一個好乖嘅，點啊？有啲咩可以幫到你？你會唔會想同佢傾偈？敏心，我都好肯定。 佢答咗我， 一定 係心答咗我。 身材好爛啊！ 佢就好假嘅， 化曬妝啊，靚靚女啊， 唔係嘅，百貨賣百客啫。我真係覺得。 但係從另一個即係 education 嚟諗，佢可以問功課得嘅喎。功課嗰啲有正經啦，係咪？你問老師，譬如話網上問啊，老師我唔識做呢題，嗰啲 AI 實得啦，因為佢含埋有曬所有資料。 因為其實而家知道嘅就係喺佢好多嘢嘅話，佢都係錯嘅嘛。係 啊， 佢未知道係真定係錯嘅嘛。 佢未學習， 仲 係 仲仍然在學習階段啊嘛。所以千祈唔好啊。 或者會有呢個可能性啦，即係我唔知啦。 而家都傾緊啦， 係啊， 你做功課嘅話，究竟我可以點樣俾分你啊嘛？ 幫我整個虛擬學生。就採估估啊！ 唔使啦，整個虛擬嘅你仲好啦。 其實我係虛擬嘅，我已經係啦。你篤下我啊，我唔痛啊。 虛擬你自己係一個老師係嘛？我都懷疑咗你好耐啊。 終於揭穿咗。 我知道我有咩辦法令到你消失啦。你知唔知係點樣啊？ 知啊， 掹你個仔啊！ 掹個雜鬚， 好毒啊你！ 其實你冇電咪咩都 好彩，我有後備電。 係啦，我都係咁諗。 係，我日乾電又得，濕電又得。 我有一日又喺度諗緊呢一樣嘢。就因為其實你發覺喺街嗰度咧，而家多咗有好多電車，係咪？嗱，好似我哋嘅手提電話嘅話，我哋都可以有所謂叫做嘅就係後備嘅電池啦，即係所謂叫做嘅就係尿袋啦。有冇可能嘅就係其實係可以有呢啲嘅後備嘅電池係俾電車嘅？ 我覺得可以嘅，應該 嚇， 係啊！ 即係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 其實呢個真係 冇人發明嘅一樣嘢， 或者已經有吧。 哦，可能已經有，我可以問下，係啊， 細 細舊，佢救你命嘅啫， 即係一個鐘頭，我覺得 OK 嘅。 等你可以嘅就係揸去某個地方嗰度咧，揾嚟咧就係充電嘅。 哇，唔得啊！我要申請專利。 我覺得我諗到好多嘢，我琴日又有呢個好聽，多好聽多歌。 我住址。 嗱，電車，電車呢一樣嘢咧，如果有 嘅，你係咪住址？ 就真係好啦。我記得達人上次講過咧， 潮潮 講過，潮潮咯，因為而家好多地方插電咧都係比較麻煩嘅， 甚 至有啲停車場佢有幾個插電位，但係長期都泊曬喺度嘅俾人哋。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有後備電，咁就唔使咁驚。 村屋啊方便啊嚇。 對對。 系咪堆堆堆？即系我差几嚿嘢嗰阵，我摆喺我自己架车度啫嘛。 冇错， 我都系冇事自己拎出嚟拆。 系啊，又或者原来一路行，有冇人要尿袋？有冇人要尿袋？ 又双机系嘛？ 又有双机， 又租咩？ 真系喎，你一条路塞车，喂，真系有人喺度兜售尿袋喎，我真系要啊！ 咪就系咯，再唔系咧，可以有你乌龟速递，有得肉就 租乌龟，唔好用乌龟速递， 乌鸡 乌龟都唔得，太耐啦吓。 你可以乌鸡乌龟速递俾人哋送尿袋。 嗰个架车都拆咗啦， 架车已经封尘啦，你都未到。 一系啲暴露位 劏埋，劏埋啦，架车已经慢得劏咗啦。 咪咯，你啲 跟住乌鸡速递都， 咪即系可以谂下，你摆低咗嗰啲事业咧，可以重启。 重新拎翻， 我要想去国内一转先。 乌鸡多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话，有新冠病人获处方过期嘅新冠口服药。医管局传染病中心医务总监曾德贤回应话，有部分新冠药物在今年一月至三月分别到期，但系药厂进行测试，包括药物效力。按照初步情况，可以将药物有效期延长。医管局亦都作相应措施，更改有效期时间。他说医管局药物暂时足够，除了辉瑞的药物，亦都有另一种口服药可以使用。曾德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冠病人的入院率上个月开始上升，今个月初已经升至每日超过300人，现时大约有2200几名新冠病人留院。医管局希望尽量调配额外人手和资源，亦都会增加临时病床。他呼吁轻症或者并无高危病史的病人，可以到政府门诊或者私家医院求诊。环保署有条件批准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局部发展的环评报告，条件包括需要检视楼宇密度、高度，尽量保留林地，亦都要减少建屋对树木的影响。香港高尔夫球总会行政总裁赖以尊认为，收地与体育政策发展背道而驰，影响高球运动普及化和精英运动员训练。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时粉岭高球场每年大约有40万至50万人次使用，其中四成属于非会员。他认为收地对非会员的影响较大。立法会新界北议员、民建联发展事务发言人刘国芬在同一个节目说，对环评报告仍然有几点关注，包括用地与北部都会区的融合，以及与周边地区的交通配套。他希望部门在之后举行的公听会能够听取意见并作出回应。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首批四个简约公屋项目将会按落成时间分阶段就营运合约招标，元朗由北路项目预计出年首季率先进行。至于提供过万个单位的启德世运道项目，因为规模较大，预料将会分拆为多个营运合约，分开招标。房屋局今个月25号将会就简约公屋的营运合约招标流程举行简介会。戴尚成表示，会以开放态度欢迎有经验和能力的非政府机构和物业管理公司，以个别或者组合形式投标。在审批标书方面，戴尚成指当局计划分开技术和价格作出评估，按相关机构或公司的经验和计划作出评分，之后再受价格作评分，因此不会出现价低者得的情况。俄罗斯国防部否认有报道指乌克兰在东部前线多处取得军事突破。有俄罗斯军事博主在社交频道发文， 是指烏克蘭在巴克穆特北部和南部的行動取得進展。俄羅斯國防部說這些說法與事實不符，強調特別軍事行動地區的總體局勢處於可控狀態，又指俄軍當地星期四阻止了烏克蘭的幾次襲擊，空軍和炮兵部隊繼續在頓涅茨克東部的戰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早前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說，現時開始反攻是為時過早，仍然需要時間等待和部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66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39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9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系升3.6，盈富基金19.8跌6仙，阿里巴巴84.3升1.65。恒生中国企业67.48跌1.8，美团132.2升3.7，京东集团144蚊升9蚊，中芯国际20.45升3毫，建设银行5.33跌1.1，百度集团119.6系升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34.62，瑞士法郎0.893，加元1.349，人民币6.947，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359点，升232点。港金报18,85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9.32美元，卖出2,00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啊，今日天后诞啦，元朗区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咁而家元朗嘅横洲路啦、妈横路、安宁路、安乐路、康业街、宝业街同埋宏达路咧，部分路段咧都系间歇性封闭啦，直至到巡游结束为止。咁而家呢一个封路措施咧，影响到元朗一带比较车多嘅咧，就系宏达路同埋妈横路嘅交界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振兴新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水边围路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青山公路嘅屏山段啦，去翻博爱医院方向，近住妈横路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受巡游影响，咁而喺元朗区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青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行政大楼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港岛区啦，湾仔嘅道路至道由于有路陷啦，道路至道南行去翻轩尼斯道方向，介乎红兴道至到告士打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红兴道同埋会议道转入去道路至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 我们的婚姻。 唉，而家啲后生女全部都系食下玩下，就系唔想生细路，又唔想结婚。可以要嗰阵唔要，等到想要啦就冇，咁就唯有求神拜佛，想要一个细路。人生悲剧啊！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唔好射游戏咯，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好啦，继续翻嚟啦，风骚快活人十点搭八吓，咁啊，今日大致多云啦，两阵嘅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呢几日咧，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咧雨势有时颇大噶。如果大家咧谂住咧有啲咩户外活动，系啊，同妈咪食饭啊，行街啊，就留意咯噃。系啊，得多把遮啦。 唔系啊，我谂住拖实佢噶。 哦， 佢话点劈错人？ 系啊，嗯。 留意妈妈， 你系乖嘅，我知道，系啊，妈妈妈， 一搭三个， 系啊，马小强好乖呀、啊，点解你查咗个名啊？ 因为佢唔系想查，佢只系想强调呢个系马小强咋，不过查咗个名印得太细个， 嗰个样咧好似细路仔做错事， 好惊， 都唔知点算。 你有冇送本新嘅俾佢？最后 我未啊，未翻 去，我有啊，我有啊， 咁样、 啊、 我哋今日个场合，大家听翻重温啦吓。 好， 喂，嗱，夏天咧。其实咧就经常有一样嘢咧，唔知道你会唔会特别加以留心嘅咧，就系、是、嗰个叫食物中毒或者饮品中毒。食物中毒啦，大家会留意多啲嘅。但系饮品中毒咧，今日有一篇文章咧，佢有啲嘅嘢都唔好做咁样。但系我发觉我自己成日做，我做啲嘢咧，即系第一，佢就话咧饮唔好用个口去饮，即系话譬如你买一樽翻嚟啦，即系直接倒 只眼去饮， 唔好做直接喺个口咁样倒落个口啊，意思即系。 我即系 我知， 我 有 我以为你系 IQ 题嚟嘅， 我以为 IQ 咁用个鼻饮 系咯， 都得可以， 系啊， 系啊。 即 系意思，即系话咧，唔好直接个樽口倒倒落个口，但系有时会惯咯。即系譬如个樽，你谂住自己饮开嘅，就 会 你唔会又再倒开佢嘛。但系佢意思即系话，如果你接触到你嘅口水，咁啊可能会有啲细菌落咗去。如果你今日唔饮，你听日再饮，咁其实可能佢有个可能性咧，或者会已经系变咗质啦。 隔两日可能都 喂，会唔会延伸去到嘅就另外有一啲嘢都系噶，唔系就系饮水啊？譬如可能有时你饮牛奶，你会唔会咁样噶？好型噶嘛，即系好似外国嗰啲电影咁。咁样，我话喺个雪柜嗰度攞个，跟住开咗之后就会饮噶啦嘛。 系啊， 之后咧就哦，接翻好摆翻埋埋去噶嘛，系咪咁样都唔好啊？ 我冇咁， 系嘛？橙汁嗰啲都系噶啦， 系啊， 攞出嚟就咁饮噶嘛。 敏感啊！ 莫小羊唔喺度， 冇嘢啦。佢食橙，佢唔系饮橙汁，系啊。 但系我觉得咁样其实真系唔系好卫生嘅，吓，即系如果就咁样饮完摆喺度雪柜， 即系就算系自己嘅， 系啊，有啲口水味嘅，我 系啊，就系讲紧呢样嘢咯。 我就系中意咁样咯，所以唔敢饮咯。我飲完之後嘅話，咪唔夠膽飲俾其他人飲咯。 係，係 啊， 霸咗佢，即係霸咗佢。 跟住仲要咧，就攞住咪舐舐暈曬。 飲啊嗱，飲啊嗱，我舐過。 舐暈曬佢，即係跟住啲爸爸落去。 你成個雪櫃舐曬。 好啊，可以㗎。 所有生嘅熟嘅 嘢。係啊。霸曬啲嘢食。 鬼咩？舐啲嘢食。聽講好似壞噶嘛， 係啊，係 啊， 叉燒 啊， 舐 啲叉燒噶嘛， 咁啊，所以最好咧，佢方法就倒出嚟嘅，咁個樽口咧就唔會有污糟啦。第二樣嘢咧，佢話就算咧你飲唔曬，就算擺喺雪櫃咧，嗱呢個真係做唔到嘅。佢話咧有個叫做時限，幾耐之內要飲曬，就嗱就飲唔曬啦，擺喺雪櫃啦。佢幾耐之內咧，佢話兩個鐘頭。 吓， 系咪好短啊？ 短啊！ 我通常会一日咯，即系我第二日再饮咯，系、嗯、啊。但我亦都唔会超过第二日嘅，我唔会摆三日啊四，我就唔会嘅。 睇系咩啦，汤我系会摆到熟我先掉啊，你唔系咩？ 但有时 好多时候真系好饮噶嘛。 你过咗三日你都唔好饮啦。 我唔系啊，我问下佢，都仲饮得。 问 下 喂，你有冇 OK 先？ 我唔系问下佢，我系闻下佢啊。 我问啊。 哦，佢会答你嘅。佢点答你啊？ 佢话 OK， 傻佬。傻佬， 你系咪有病啊？碗汤会答你，你不如睇医生啦、啊。你系咯，唔会噶嘛。咁我有时候我会搏嘅，即系我咁样啊，就算有少少酸酸地，都咩？ 喂，我真系会 系啊， 即系 翻热 佢系介乎少少酸， 系咪 轻轻嘅少少酸？ 但我可以接受个程度，我又当佢酸酸地咯。有时候啲汤都系酸酸地噶嘛。 因为我证实咗我自己嘅身体咧系顶得住嘅，即系试过一两次都冇事。 有时候我都系唔得嘅。咁咪又再蒸一蒸腸胃 咯，咁所謂又唔好嘥嘢。系啊，真系啊，系啊。但系如果个汤有鱼咧，我就可能又保留少少。 系嘅，系嘅， 系啊。 嗰啲都臭得快啲嘅，变得快啲嘅， 有 鱼有 肉嗰啲 系啊，有鱼会麻烦啲。 你知唔知我妈教我啊？如果真系隔夜汤饮唔晒咧，喺个煲度煲滚佢。就跟住唔好揭蓋，留到第二日冇事嘅，唔使擺落雪櫃。 係咩？ 即係嗰一日啫嘛，即係兩日咯，可以。 係啊， 但係你都唔可以再多啦。 啊，即係譬如你今晚煲完， 我之前我知你講乜， 我都聽 過。同埋其實係好飲啲添嘅。 係啊， 你有冇發覺啲湯咧係啱啱煲完嘅話係唔好飲嘅？ 係 啊，佢係等一晚， 入曬味。 你就算你燜嘢都係嘅，你煮有某啲嘅餸菜嘅話，你都係要隔一陣嘅，你先有食嗰啲薯仔燜雞翼啊嗰啲咧， 入味啊！ 味道啊，舐舐味 啊， 你咪话 隔篱二叔婆啲饭香啲嘅，我成日闻 嘅。你唔好学唔学学埋啲咁嘅衰嘢啊！你 二叔婆啫 喎， 二叔婆 隔篱饭香知唔知咩意思啊？好，嗰个古文就讲呢样嘢。 隔篱人饭香， 点解一定系隔篱嘅饭香？ 呢个人系人嘅心理嚟噶嘛？泛指所有嘢，咩好似人哋嗰啲特别好啲咁咯。 记低佢 先。 有噶，不过有啲咧，大家都知噶啦，就系叫你每一次唔好饮，买咁多咯，唔好买咁大支咯。咁呢个我就觉得唔想讲啦，因为大家就话：，我够支啦。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咁讲。 我唔知噶， 我都知啦。 我想知你唔讲。 你讲啫，我又都唔知。 你整蛊我。 好啦好啦，听下放松爆人啦。多之后翻嚟，我哋有今日嘅网上情缘送俾大家。

而在痛苦的避免。人的一辈子如果能够避免一分苦痛，已经是一份的幸福。的确，在外界环境不由自己掌控的情况之下，少受一份的伤害就已经是多一点的幸福。所以有人说，幸福不是你有房有车有钱有权，而是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这个已经是幸福。人生无常，浑浑噩噩过一世不难，难的是怎样过好一辈子。有人说要过好一辈子无非三件事，就是过好每一天，做好手边事，同埋珍惜眼前人。 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范围咧，今日都有点唱嘅时间，喺12点半出现嘅。咁啊，你阿妈坐咗喺度啦。我哋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咪一齐讲嘅咩？ 18723888， 18723888， 18723888，18723888， 18723888。 隆重介绍今日嘉宾，英华书院靓仔嘅陈迪安校长 ，Mr. Chan。 陈校长早晨， 校长早晨。 各位早晨，大家早晨， 校长 今日系咪假噶？我哋校长系咁细个， 校长今日打埋条校呔， 系啊！ 我觉得佢似 Form Seven 嗰啲，即系， 所以我怀疑其实佢唔系校长。 校长点解你咁后生嘅？ 系俾个正面睇下， 呢其实呢其实 我哋都唔知 满十八岁，满十八岁未？ 冇后生，冇后生啊！ 校长面红啊！ 唔好搞佢啦！OK， 细细个， 陈校长有听过我哋嘅节目噶嗬？ 有， 系啦， 细细个就听噶， 细细个。 反击！ 细细个听咩啊？听咩啊？听咩节目啊？仲记唔记得嗰时听咩节目？ 听开啲咩？ 有冇印象？ 咁啊，真系考起啦！ 有冇听周慕豪家姐？ 呢个就好似冇啊，不过因为旧时有揸车，有时都听啲节目嘅。 好啦，咁不如我哋开始问问题啦。好，第一条问题啦。 有两同学发问啊。 冇错啊，梁同学开始发问啦。睇一啲嘅旧嘅教科书啦，或者一啲嘅资料啦，以前好多人嗰啲名人啊、国家元首啊、作家啊，影嘅相都系好严肃嘅，好少甚至唔会笑嘅。点解咧？唔关佢嘅性格事，唔系话因为好古叔啊，或者佢唔开心啊，佢哋系有原因唔笑嘅。以前影相唔笑嘅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从17世纪开始，欧洲社会有个好得意嘅普遍嘅观念，佢哋觉得露齿而笑，即系露出牙齿耶嗰啲咁样，系下层阶级、细路仔或者小丑先会做，正常人唔会做嘅，所以影相都唔笑。第二，因为以前影相嘅技术好初型嘅，照片嘅曝光而家就影咗啦。以前咧系要唔好喐啊，可能 hold 十几分钟。咁如果你微笑或者有任何表情咧，你又 hold 唔到咁耐；冇表情咧，你先可以 hold 到咁耐。第三，摄影师系当时享有独特嘅社会地位，如果你对住佢笑，佢会觉得你唔尊重佢嘅工作。第四，以前影相通常是重要的场合才会影的，一般人不会求其生活行下街就擦伤啊，哪里影得着，不会的，是一定要重要事情，因此他们会比较严肃。好了，以上四个答案有一个不是真的，到底是哪个呢？ 一个不是真的，选不是啊， 选不是真的。 我心目中有个答案，校长你有冇啊？我心目中系师，摄影师嗰样。 我就旧时都听过类似咁嘅情况。我旧时有个学生，快快分享一下先。我旧时有个学生咧系嚟自俄罗斯嘅，咁咧从来都唔笑嘅个男仔。佢解释俾我听咧，一笑咧喺佢嗰个民族嗰度，佢哋会觉得佢系俾人懦弱。比較軟弱嘅人，所以佢哋咧常常都係唔笑。 男仔女仔都係 男仔啫，係啊，比較 cool 嘅。 哦，咦，我又冇聽過喎。OK， 所以可能都循著呢個方向諗。 係。 咁呢四個， 即係邊個？ 唔係佢分兩下啫， 分兩下啫。 你唔好車輪住校長先得㗎，佢又面紅啦，佢又面紅啦， 你唔好喺度挑， 佢又面紅啦。 我仲以為校長會笑，講完之後我就覺得應該係 A， 然後我以為咁。咁即系边个？ 咁校长你拣边个？ 我想跟你校长， 我都跟 你拣边个？呢个好难嘅决定啊！我可能会拣可能会拣 A 啊！ 不如我哋筛选咗先啦，我哋筛选咗先。 想唔想讲多次啊？ 系啊，好啊， 由17世纪开始，欧洲社会有个观念就系话笑，即系露齿而笑咧，只系小朋友啦、下层阶级或者系小丑先做。第二，影相时间太耐啦，可能15分钟或者以上，你停住个笑容好难嘅。第三，当时摄影师好受尊重，你对住佢笑即系唔尊重佢嘅工作。第四，以前影相系真系好重要场合先会影，唔会求其影嘅，因此佢面容咧为咗嗰件事都会比较严肃。喂，而家影 passport 相笑都笑得噶嘛，系嘛？我又话而家啲观念其实好 relax 嗰嗱，我就算我毕业照我又笑得 ，passport 相又笑得咁，咁点解唔笑得咧？ 但系佢都有要求噶，你影 passport 相嘅话，你都有要求噶嘛，即系例如要露你个额头啊，嗰啲即系诸如此类咯。咁我觉得都有啲 有要求嘅。 校长我拣 C， 我都系拣 C 啊。 我都系拣先， 好， 系啊， 好，正确答案系啱嘅。 是啱嘅。Yeah! Yeah! 好，翻嚟系李同学。 叹下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象以后。天黑黑，问问你雪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罩。记住无惊怕，经秋点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谁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他。天黑黑，问问你，雪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罩，记住无惊怕。见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哦哦哦哦哦哦哦，头发白，抱着谁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在变卦。天黑黑，月更亮，宇宙到底那日崩塌，都要抱着谁。头发白好吗？ 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电话咪18723881，十二点半就是点唱时间。你又知唔知嚟到呢同学？ 哇！呢位陈同学好靓仔， 陈同学都要听啊！ 好靓仔，好啦，嚟啦！我想问一下咧，就系我哋现场咁多朋友嘅话，有冇养狗噶？ 有， 陈同学有养狗噶，之前有养狗嘅，系啦，咁啊，梁学友啦，你冇啦，系咪 ？OK， 嗱，其实咧，狗仔摇尾咧，好多人都讲咧，摇尾啦，代表佢好开心啊！又或者佢其实狗仔摇尾咧，系代表住其实系有唔同嘅情绪嘅。想问一下一样嘢嘅就系、是，究竟如果你见到只狗仔，佢嘅尾巴系向左？向左边咁摇啊吓，即系有时候你坐喺度，系啊，你会见到佢就向左、向左、向左、向左边咁样摇嘅话，其实系有乜嘢意思呢 ？A 佢唔开心 ，B 佢不满 ，C 唔耐烦，定系 D 思考当中呢？ 嗯， 好好笑。 校长有冇灵感啊？ 系啊， 我觉得头三个都唔似啊，所以我觉得系 D 思考啦，当佢。 狗仔思考，我只系知道咧，人哋话狗仔如果尾巴向下咧，就系佢惊或者唔开心啫。我听过系啦，有啲咩夹着尾巴逃跑嘛，就系、是、尾巴夹着。阿马同学咧， 问题系咩意思啊？马同学， 我冇笑、啊， 你都有尾嘅。如果你向左嘅就系代表咩啊？ 校长佢算唔算欺凌啊？你赶佢出去咯。 我哋可以检点啲，检点啲，我哋接受，我哋接受一齐啊。 缺点啊， 可唔可以你同我讲多次啊？ 好啦， 嗱，咁其实咧就系狗仔摇尾巴，哦，四个 A 唔开心 ，B 不满 ，C 不耐烦，定系 D 思考当中。 我拣 C， 不耐烦。 不耐烦。 校长拣思考， 唔系 佢拣 D， 佢系拣 D， 佢拣 思考系 D。 我其实都想拣思考嘅， 你咪拣思考咯。 我同阿校长嘅智慧都差唔多。 我拣思考， 我惊害咗你。 咁你咪拣思考咯。 我后来都觉得你可能害我。我拣 A 唔开心， 唔开心系咪？好啦，即系有 A、C、D， 有人啱嘅，系啦。果然系有尾巴嘅马同学系啱嘅，有得解释噶。 系 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候讲紧话左脑同埋右脑系管理啲乜嘢噶嘛。咁其实咧。意大利嘅神经学家系研究出咧，佢嘅尾巴左右摇摆代表唔同嘅情绪。由于处理负面情绪嘅系右脑，控制咧就系左边嘅身体；而反之嘅话咧，正面嘅情绪咧就系左脑，就控边咧就系呢个右边嘅情绪。所以佢条尾嘅话，当佢系要向左边嘅时候，佢就调翻转咯，佢就代表佢唔开心啊。系、 oh, yeah. 啊，因为系佢嘅负面嘅情绪嚟嘅，咁、oh, 样。 恭喜你，恭喜你。好啦，到马同学啦， 今日我会了解你啲噶啦。 而家由最高分嗰位，即系我问问题啦。嗱，啤牌，大家都知啦，即就系其实代表骑士 ，king 就代表国王 ，queen 就皇后。 除咗皇后之外咧， 仲代表咩咧？ 仲代表咩咧 ？A 圣经故事嘅女士 ，B 神话故事嘅女主角。C 是女神 ，D 美人鱼。重复啊 ，pair 牌嘅 Queen， 哇，代表咩呢？除咗皇后之外 ，A 圣经故事。点解校长笑得咁开心？ 校长话我完全冇灵感， 鄙视我哋嘅， 完全冇灵感，都唔知你讲 走先啊， 都唔知你 校长话可以讲都系走水平， 有冇答案嘅？其实系有就四个，你拣。 知唔知对于佢嘅人生有咩？ 佢学咗又点咧？等下佢炸定话，咦，学校有事玩我。好 A 圣经嘅故事嘅女士 ，B 神话故事嘅女主角 ，C 就系啲女神 ，D 就系美人鱼。 女神啦、啊，神话故事里面嘅主角同埋女神有咩分别啊？ 神话故事咪神话故事嘅咯，女神系 即系希腊神话里面嗰啲嗰啲女神啊，嗰啲女嗰啲。咁但係神话故事 即係好似相似人埋嘅意思呀 係咪呀你觉唔觉得呀校长 我觉得唔係 A 啦 聖經係咯我諗冇理由呀係咪呀 应该就 聖經里面嘅女士即係你意思嘅就係聖母咁樣意思 聖經故事里面嗰啲女士 但係咩泛指 泛 指 呀 係 呀係呀係呀 喔 聖經故事 里面 即係其实佢嗰啲图画係有意思嘅譬如話King呢四个国王呢是有故事的全部都有show有一个没show的你们当然没留意啦 不会留意这些东西 好笑玩好笑玩不是玩都不会留意坦白 讲打开麻将 玩都不会留意 我玩 Bridge German Bridge 第二个是什么神话里面的 是啊你给你看 神话里面的 女主角 个女主角 是 跟着第三 女神 D 的美人鱼 神话里面的主角 好 S 我都是 B B 啊，系啊，两个 B， 两个 B， 系 啊，两个 B 餐，一个 A 餐， 两个 B 餐，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 有人啱嘅， 答案 梁同学啱嘅，系啦，因为佢系有啲圣经故事嘅女仔嚟嘅。 哦，咁系边个？ 咩故事？ 咁系边个？ 里边讲咩？ 喂，你唔好铺铺，要问老师啦。 哥林多前书定系喺定系喺创世纪？喺边度？喺新约圣经定系旧约？ 讲讲， 你讲唔出我， 我都想知啊！ 哎呀， 哎呀， 我 challenge 你， 我都想知， 你讲唔出。是新約聖經還是舊約聖經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首批四个简约公屋项目将会按落成时间分阶段就营运合约招标，元朗由北路项目预计出年首季率先进行。至于提供过万个单位的启德世运道项目，因为规模较大，预料将会分拆为多个营运合约分开招标。房屋局今个月25日将会就简约公屋的营运合约招标流程举行简介会。戴尚成表示，会以开放态度欢迎有经验和能力的非政府机构和物业管理公司以个别或者组合形式投标。在审批标书方面，戴尚成指当局计划分开技术和价格作出评估，按相关机构或公司的经验和计划作出评分，之后再就价格作评分，因此不会出现价低者得的情况。有报道说，有新冠病人获处方过期的新冠口服药，医管局传染病中心医务总监曾德贤回应说，有部分新冠药物在今年1月至3月分别到期，但是药厂进行测试，包括药物效力，按照初步情况可以将药物有效期延长，医管局亦都作相应措施更改有效期时间。他说医管局药物暂时足够，除了辉瑞的药物，亦都有另一种口服药可以使用。曾德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冠病人的入院率上个月开始上升，今个月初已经升至每日超过300人，现时大约有2200多名新冠病人留院，医管局希望尽量调配额外人手和资源，亦都会增加临时病床。他呼吁轻症或者并无高危病史的病人可以到政府门诊或者私家医院求诊。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政府早前提出的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近日社会上有人对区议会角色定位的意见反映对基本法条文理解仍然不准确。他强调，基本法从没有就区议会组成方案作出说明，甚至没有提述区议会三个字。因此任何关于民主成分的说法，甚至将区议会说成特区民主进程的一部分，是曲解基本法和偷换概念。民建联的陈克勤关注，如果委任区议员的表现不佳，政府怎样处理？曾国卫说，政府会设有履职监察机制，并且在委任之前与有关人士讲明区议员的工作，如果对方接受，日后就要充分发挥区议员的角色。西班牙政府计划拨款接近22亿欧元，舒缓持续干旱对农夫的影响，又下令在6月中至9月中出现极端炎热天气时禁止进行一些户外工作。气象部门说，西班牙今年头四个月是自1961年有纪录以来最干旱，雨量是往年同期正常的不足50%。有农夫组织说，80%农作物收成受到影响。政府舉行內閣特別會議討論氣候變化問題之後，宣布應對措施，有關撥款將會用於改善水利設施、補貼和直接支援農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15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55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0点，跌52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19.84跌兩仙，騰訊控股331.8升5.4，恒生中國企業67.68升兩仙，阿里巴巴84.7升2.05，美團134.3升5.8，京東集團144.3升9.3，中芯國際20.6升4.5。建設銀行5.32跌1.2，中國移動66.2跌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34.62，瑞士法郎0.893，加元1.349，人民幣6.947，英鎊對美元1.252，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9,402点，升276点。港金报18,81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0.4美元，卖出2,01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为配合茶果岭天后诞巡游活动嘅进行，直至到下昼嘅2:15，茶果岭道去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至伟业街之间嘅路段，以及系介乎伟业街至蓝田交汇处之间嘅慢线系临时封闭，咁现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仲有青沙管制区是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在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已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彩虹村。封路情况，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向九龙、黄竹坑道寿山村道口方向深水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被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佢哋一齐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啲关心身边长者嘅精神健康啦！关怀长者身心，主动意外同行。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如果有 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风骚开朗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咁首先电话号码咧18723888可以打嚟噶啦。十二点半后就开始我哋今日嘅点唱时间。你又知唔知道？哇，今日犀利！我哋嘅红面校长好容易红面嘅，就系、是、陈迪安校长，来自英华书院，欢迎欢迎。 陈校长你好。 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 到你发问嘅时 间，系啊，等紧你啊！ 好啊，我哋嚟个简单嘅题目热下身吓。 好啊， 好嗱，即系一个物理嘅题目嚟嘅嗱。 物理突然间有 个 物理 系咪物理 系 咪好 简单 啊？ 系啊，听 埋先， 我 听埋先 嘅啫吓。嗱，如果我哋将50立方厘米嘅水啊，加入50立方厘米嘅酒精里面，咁啊，最后咧呢个嘅总体积究竟系几多咧？咁样样吓。咁啊，四个答案啦，系咪？就啊，我哋可能系大于100立方厘米啦，我哋可能系少于100立方厘米啦，或者系等于100立方厘米啦，又或者系等于250立方厘米嘅， 多咗咁多，150扣50变250， 其实讲紧水同酒精， 系啊， 扣唔扣得埋？扣唔埋喎， 我真系唔识嘅。唔系啊，饮嗰啲酒， 系 你知大家， 唔好意思， 系我哋 研究紧啊，我哋好用心嘅。 酒精少于100立方厘米。 啊，校长 又话少于系 水加落酒同酒加落水有冇唔同噶？ 诶，冇分别， 冇分别噶，即系你加诶边个先边个后系嘛？ 系先后冇分别 嘅呢个问题。 我知啊。系校长答啊！ 我知啊，因为佢系校长啊嘛。 系啊，佢唔可以答，唔可以唔答噶。 好啊，少于100立方厘米，少于100立方厘米。 我系谂紧，点解你最尾会有一个多250，多咁多？你冇嚟作会作啲咁样嘅答案噶，但系冇嚟多咁多噶。 好，又少于 啊，校长啊，嗱，你第一个系大于嘛，系咪？ 系。 咁一同四咪一样咯，大于啊嘛。诶，意义上 四嗰个系你可以咁讲嘅，咁啊，但系因为有个 exact 嘅 figure 喺度 ，exact 嘅 figure 系， 我估四， 好等于250， 我系少于100， 我个少于100， 咁我马同学，C 啦 ，C 系等于系 啦， 等于100系啦。好，即系 B、C、D 都有人中， 有人中嘅， 系 OK 好。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少于100嘅。 哦，撞我你啦，撞我你啦， 撞起晒，撞起晒啊，撞中啦，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 犀利，犀利， 犀利，犀利，佩服，佩服，佩服。 咁咧呢个简单道理，250嗰个真系 撞嘅啫， 都系摆出嚟 flick 下大家。 系啊， 校长，你知唔知道点解我会想撞呢一个啊？ 点解咧？ 系因为头先我有谂到嘅就系话咧，酒精咧，有时佢头先佢讲啊嘛，佢话有时你酿酒咧，因为我屋企嗰时候我有浸过酒，入咗商门，系越嚟越少噶。 系， 系啊， 但系都要 佢挥发， 都要摆一段时间， 要摆一段时间，有佢系会咁样。 如果即刻摆埋一齐就量度咧，应该就唔会有挥发嘅情 况。咁而家咧，而家呢个原因系咩？ 个原因只不过系酒精嗰个 particles 咧，即系嗰啲粒子同水嘅粒子咧，个大小唔同，即系变咗当佢一 merge 埋之后咧，嗰啲粒大粒子同细粒子，即系大粒子嘅空间中间嗰啲空间位咧，啲细粒子可以 fill up 咗佢，佢就相对少咗。即系好似我哋用可以用一杯红豆同埋一杯沙嘅度。你將佢倒埋一齊，咁你等下等下，其實唔係等於100 嘅，係啊，佢少咗嘅。 好，哇，非常好啊！ 所以應該唔係撞嘅，應該係識嘅。 我係撞噶， 係 嗱，校長，你問我紅豆同沙咧，我肯定識。但你又唔問紅豆同沙，你又問咗水同， 因為我以為係揮發，係，我以為係揮發，即係酒精會揮發咗之後嘅話，所以佢咪少咗咯。 係啱嘅，啱嘅。 我唔係講緊佢佢哋嗰個即係嗰個 particle 個問題，即係其實講緊嗰個粒子係咪？ 係啊，啱啱啱啱啱。 哦，幾好幾好。 好， 好 嚟咯。好啦，就第二條啦。 哦，都系我， 系啊，都系你， 喂， 全部都系你噶啦，攞得 系啊。第二条我谂住有得复仇啊嘛，头先答错咗一啲咁啊。嗱，第二条就讲一啲健康嘢啦。 好， 嗱，世卫咧其实建议一般嘅成年人咧每日嘅钠嘅摄取量究竟系几多咧？咁样样吓，钠嘅摄取量吓， 问下 嗱，不多于嘅半茶匙嘅食盐。B 咧就系多于一茶匙嘅食盐，咁啊 C 咧就不多于两茶匙嘅食盐，咁最后 D 咧就不多于五茶匙嘅食盐。嗱，题目啊，再嚟一次，世卫建议下一般成人嘅每日嘅钠嘅摄取量，应该系 A、B、C、D 咧。即系半茶匙、一茶匙、两茶匙，定系五茶匙咧？ 冇理由五茶匙啦，咁多。 大家谂下平日食饭吓，即系我哋落几多盐咁，其实都可以谂翻嘅。 咪就系因为太多咯，两茶匙，先 好。我都冇变多。 有冇分亚洲人、欧洲人？ 有冇分高啲、矮啲？ 有冇高？男女有冇？系啊， 有肥啲、肥啲、瘦啲。 当然咁讲，平均啦，我哋讲平均。 系啊，系。 嗯，因为我比较严谨 啊，你嗰个严系严谨嘅。 我估一茶匙， 健康啲，健康啲吓，一茶匙吓， 两茶匙， 两茶匙， 系你几多？ 应该五茶匙，我估佢系， 因为咸啊嘛，佢咸系食得咸。 我想叫我答，我就答呢个啦。 佢食得咸啊，我食得咸抵得咸。 系啦，即系有B、C、D 都有人答，系啦，B、C、D。 我好似害咗佢咁，其实都系不少不多于一茶匙嘅。 OK， 讲严谨啲，应该系一瓶茶匙嘅， 系啊，少喎， 其实大概系二千毫克度啦，好少， 好少啊，真系， 因为佢健康为原则啊嘛， 系啦，所以大家 就唔系以口味为原则， 系啦，如果一个干炒牛河应该爆咗好多， 系啊，佢油又爆，盐又爆，油都好多嘅干炒牛河， 所以大家对于食盐要吓小心啲。 好，多谢， 唔好食多个米吓。 唔系我永远 呢 个 系 get 嚟嘅，系 我得几好笑， 建议嚟啫， 笑咋笑咋，唔好意思笑咋。 好，第一题，第三题吓，呢个咧就关于喺学校嘅吓，睇下大家对学校认识吓。 OK， 睇下嗱，以下边一间学校咧，或者啲以下嘅学校咧，佢唔系佢嘅地址咧，或者佢所在地咧，同佢嗰个嘅所在地嘅街名，应该讲一次吓，以下嘅学校。 所在地 所在地嘅地址 ，OK， 所在地址系同个学校嘅校名系冇关嘅。 所在地嘅地址同个学校冇关，知道 系 知道 ，OK 啦。咁我首先介绍我个英华书院系 A，B 系九龙真光中学 ，C 系河东中学，而 D 就系喇沙书院。 佢哋嘅同地名有关嘅，其中有啲 应该咁讲，有三个咧，佢哋系位于嗰个街道的名称咧，系同嗰个学校的校名是有关的， 我明白你意思，即系简单啲吓，譬如喇沙书院应该就 系 喇沙利道咁样，系嘛？咁就 OK 啦。 可以咁讲，系 啊，即系咁就为之 OK 啦。 如果真系喺喇沙利道嘅话， 河东喺边度？有 河 东 道咯，有我同河东系 好 friend 啊嘛。 阿哥， 老友嚟 嘅。 我真系唔知喎， 英华书院系 英华书院喺长 沙环咯，咪即系英华咯，咁就 喺英华咯。英华英华系啦，九龙真光系咪指九龙塘嗰间啊？ 九龙真光中学咧，九龙塘嗰间正确 系，因为真光又 咁应该系九龙塘真光。头 先嗰个答案系咪因为系英华？即系你嗰间啊？ 头先第一 A 系英华啦 ，A 系英华 ，B 系九龙真光 ，C 系河东。B 咧就係喇沙啦， 我估 校長嗰間 係 A， 即係話我個學校就唔喺一條街道上高個名同學校有關嘅， 係 係咪 O A 係嘛？ 係， 哎呀，好嘢，一次過殺曬， 殺曬定啱錯咗係咪？ 錯曬， 殺曬啊！定係殺曬啊！ 哎呀，通殺啊！ 仲拍手咁快。 系啊，英华书院咧喺英华街一号嘅， 真的吗？ 系啊，九龙真光中学咧，九龙塘嗰间啦，即系嘅真光里一号。 哦， 咁啊，喇沙村大家知啦，喇沙里道啊，十八号。 系， 咁啊，唯独河东中学咧，其实 系 有河东道嘅，但系有，但系呢个即系喺嘉陵径啊，铜锣湾嘉陵径一号咁样。 一都系你话有， 杀晒喺度拍手， 讲咗话杀晒，同阿 uncle 好熟。 同阿 Jess 好熟。 好，冇问题。好，第 四条啦，第四条吓。近排咧就我哋都要咧喺学校度教导呢一个嘅国民教育吓，吓有个国安教育，咁都让大家又试下先吓。啊，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嘅立法机关究竟以下边一个咧吓？OK， 有 A、B、C、D 四个选择吓。A 咧就系全国政协委员会。B 呢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 就是中共政治局， D 呢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定不是检察院， 我都觉得是 最高的，他写着 最高的点啊 校长你不要 说有些事 我们逼我们 不是他做就不是 他检察也不是 做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定要对 你讲的是立法了嘛， 立法的最高的立法机关，立法的正确 最高的立法机关、哦、 立法、啊 嗯、人民是不是人民大 政治都不是 全国政协我觉得不是 政协很多人 我是人民代表大 人民代表大 是啊是啊 C 是什么 中共政治 不如这样讲多一次说四个答案 好 好快、 A 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会B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 是中共政治局和 D 最高人民检察院。 我心跳得好快。 B, 大家要认识啊呢啲。 我知道我知道认识啊 ,Boy 啦我解。 好 B, 有两个 B。 是啊因为人民共和国咁啊所有嘢有人民。 C。 C 有人话 C 是中共政策局政治局 ，sorry 啊 ，OK 系好啊，答案是 B 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啊，人大啊嘛，系咪啊？ 系啱嘅， 啱啱， 唔紧要，我哋可以再努力学习嘅。 好，好，知道。 好，第五条问一下啲民生经济题先吓 ，OK， 大家都有去过食汉堡包噶啦，全下世界上有一间咧好卖汉堡包，讲得噶系咪？系咪？ 诶，唔讲得牌子名， 牌子唔讲得 ，OK 啦。紅色底嗰間啦， 知道。 咁咧就佢就有巨無霸賣噶，係咪啊？呢個巨無霸究竟啊，以下呢個國以下邊一個國家佢賣嘅巨無霸比例上係世界上最貴嘅咧？ 嗯， 最貴 最貴嘅最貴嘅嗱， 但係都係嗰個鋪頭嘅意思啊， 都係嗰個鋪頭，都係嗰個鋪頭嚇。包括英國 A 係英國 ，B 烏拉圭 ，C 瑞士同埋 D 埃及。哪一个国家买的巨无霸比例上是最贵的呢 我感觉是瑞士啊你同我。 我也是其实我想。 是啊因为瑞士法郎很贵。 是不是啊 是啊。 嗯真的不知道。 英国乌拉圭。 有没有那么简单 埃及。 是啦、啊。再讲一次英国乌拉圭瑞士和埃及。 乌拉圭在南美。 香港買緊幾多錢先？知 香港都唔 一個差零，係差零蚊。 我哋淨係齋包啦， 齋包啊， 係啊， 好少話淨係齋包。 我諗廿零三十蚊， 唔得廿零蚊一定唔得。 齋包喎， 齋 巨無霸喎，唔係 巨無霸， 係啊，廿零蚊你想食個巨無霸？ 瑞士埃及好，你咪揀乜嘢？ 瑞士， 你揀瑞士。啊，劉同學係 埃及啊， 有埃及， 埃及好， 撞嘅啫。 烏拉圭， 有烏拉圭好， 等陣。 有冇人中？ 我不如讲一俾你，香港其实几卖几钱咯？ 好啊， 好啊， 几 多 钱 啊？ 我攞呢个 statistic 嗰阵时咧，个数字系廿一蚊， 咁平咩？ 但系咧就昨晚我再睇一次系卖紧廿三蚊 嘅。系咯，系咯， 咁 平 都系廿三蚊，香港系廿三蚊啊吓。 即系唔包任何嘢啊嘛，净系 净包啫， 斋 包 都系 讲斋包，全部讲斋包系啦。 瑞士、 乌拉圭、埃及同埋埃及。答案是瑞士的、 啊、 瑞士是最贵的。 多少钱啊 瑞士如果折让回港币呢就58个几一个。 瑞士是好贵 啊。好贵啊。 所以如果大家要食呢個巨無霸，應該要去埃及食啦，因為係14蚊度啦，14蚊到係咪好抵啊？ 全部都係牛肉啊！ 都係嘅，一樣嘅啫。 點解啊？點解你會咁問嘅？ 唔 係，即係你咪材料唔同係咪？平 即係有啲地方佢哋係唔食牛肉嘅咁樣。 有可能，有可能。 好，好啦，嗱，今日真係再次多謝陳校長，咁亦都有個點唱，陳校長專程帶嚟俾一啲嘅同學仔啦，或者啲朋友，而家請阿陳校長講啦，好冇？ 好啊！今日咧带嚟嘅首歌咧就系我哋英华书院师兄啊许冠杰嘅《杨子经》啊！呢首歌1983年派台噶啦，咁啊今年都40周年啦。呢首歌里面咧都系好鼓励我哋香港人咧，我哋有我哋香港人嘅嘅精神啦，亦都咧面对好多唔同嘅逆境底下咧，我哋都可以继续奋力向前。咁咧知道疫情啱啱完结啦，我哋好多嘢都百废待兴啊，所以咧都希望可以鼓励我哋嘅香港嘅朋友。大家都繼續努力，繼續咧香港嘅美好咧喺我哋前邊嘅啫。咁 DSE 嘅同學仔咧，仲有一個禮拜到啦，就會考完試啦。咁大家咧繼續努力嚇 ，OK？ 我哋咬緊牙關完成我哋嘅 DSE， 博進無悔。 多謝 陳 碧安校長， 多謝。 回憶起當天9歲快樂誕辰，父親。时时都有许多方法逗我开心，打开那道大门，试作漂亮钢琴。他把我抱在怀，段话长留在我心。成为好歌星，全靠毅力。更深，回忆起他因工作抱病远行，父亲迟迟都不忍通知我，令我担心。当天放学回来，又正预备练琴，方知老父临行，琴前留下录音。成为好歌星，全靠毅力，悲惯侥幸。忧伤悲，你要天天唱着弹着琴。如今我换着这心爱旧钢琴，父亲，如果你可知一切，定会开心。今天我在乐坛，亦算是名人，可惜我并未能尽报你大恩，成为好歌星。全靠毅力，悲惯侥幸。今天的我，天天唱着弹着琴。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多谢校长咧，同我哋玩咗一个钟头嘅游戏啦。咁啊，快到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星期五，哇，好重要嘅事情，讲三次啊，就系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十二点半等紧你嘅电话点唱啊。咁如果你话哎呀唔打得电话啊，咁啊可以话俾我哋听，你想点俾边个帮你代读都得嘅。今日天气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日星期六骤雨会增多，星期日雨势有时仲要颇大，有雷暴同狂风。今个礼拜日去街小心啲咯，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十二点钟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马上送上。 Hello， 我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正啊，可以点唱啊？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呢个时候我哋开车。 车路的事， 超车。 大家好。 上车，好啦，今日我哋话题咧， 先要讲讲嘅就系医套先， 系啦，冇错啊， 啱啱实施咗， 有用啊， 大家用咗未咧？ 有用啊， 我贴咗啦，但我仲未经过，系啊，但系你已经， 我试咗啦， 我都试咗啦， 开嘢第一日，我即刻走过去睇一睇咩情况先，咁我就自己知道啦，咁就千祈唔好停车啦，但我又一路睇住我啲倒后镜，哇，后面真系有部车停低咗喺度咯， 系啊， 哇， 佢未适应啊， 刹停。好危险，系因为我系顺住个速度嚟行噶嘛，我望咗到后镜，突然间嘣一声，佢真系停定喺后面嗰度。 点解要咁啊？佢 可能佢唔知啊， 或者佢知啦，咁点算咧？佢突然间佢，不如我停定，睇下可唔可以即刻避先。我谂都系咁样样。 所以真系啦，叫大家句啦，真系去到嗰度，千祈唔好停咯。记住，我哋系咪都过咗去先？因为你唔需要惊嘅，你过咗，就算你冇嗰张贴纸，政府都会搵翻你收钱。 冇错，有个期限噶，佢有你嘅车牌啦，有个期限，佢会通知你啦。然之后咧，你就要唔知几耐几耐咧。嗱，你网上俾钱就得，因为我而家网上俾钱嘅，网上俾钱就得啦。或者你去翻一啲便利店俾钱都得嘅。 冇错， 我唯一咧有个感觉啦，我唔知你有冇呢个感觉啦。我哋而家咧如果揸呢个之前嘅 auto toll 咧，过嘅时候咪要嘟有一绿灯嘅，同埋话扣咗你几多钱咁嘅，佢乜都。 而家乜都冇噶啦， 黑掹掹噶。 所以大家要習慣呢样嘢，因为其实外国已经行咗呢一个所谓自动收费好耐噶啦。咁、真系你任你行，你经过的时候完全唔知道需要俾钱嘅， 完全冇反应。 你会知道需要俾钱，但你唔会收到任何信息话俾你听，你已经收咗钱啦，冇晒呢啲嘢。但系我又想讲一样嘢，我嗰日行完之后咧，我就发现咗我收到好多嘅通知，唔知道你哋有冇 啦？系啊，我有我有。你每经过一次，佢就话俾你听，你啱啱经过咗咩乜乜，扣咗你几多 钱？跟住我系喺个手机个短信嗰度啦，收到一次啦、email 再收到一次，即系如果你一日经过几次咧，住嗰边 都系你噶啦， 都不停收到呢啲嘢嘅。咁我就话喂唔系、啊，真系多得滞啦。咁我自己觉得本人觉得多得滞嘅。咁我就后屘喺个 app 里边，我发现咗原来系可以调校佢嘅，咁嗰啲短信嘅通知其实你系可以唔收咁多嘅，咁我就将我过滔嘅时候嗰、那个叫做经过嘅通知，我就全部唔收啦。咁纯粹咧，我系我嚟收，譬如假设隧道有啲咩问题，佢会通知我啦。我张卡有啲咩问题，佢会通知我啦。咁其实大家可以喺嗰个 app 里边嗰度 set 翻呢啲嘢嘅，咁、就唔使收咁多通知咯。 冇错， 咁其实系方便好多嘅，系咪？ 冇错啊，成件事咁其实真系方便咗好多咯。咁其实好快噶啦，咁政府嘅 plan 都系接住嚟，连啲隧 隧道，即係海底隧道嗰啲，都會慢慢去行曬呢個計劃噶啦。咁、所以大家都係啦，未有呢張嘢嘅時候，快啲準備咗先。 但係就算冇，你過嘅時候唔好停， 係啦， 因為咧人哋 expect 你行，佢就會撞埋嚟。 係啊，所以呢、一個流量少嘅時候都算數啦。如果流量即係汽車流量大嘅時候咧，可以好危險、因為大家行緊嗰個固定嘅速度， 你突然間停， 好似係70嘅，如果冇記錯， 七十冇錯。 跟住大家都行緊70個嘅時候，你真係完全剎停補車，嘣一聲就已經到啦。 但係都有一句嘅就係、會唔會覺得嘅就係個提示方面嘅話可以多翻啲咧？ 當日咧其實我眼見嘅其實都足夠嘅，咁、如果再多啲都仲好啲啦。咁、佢一開始其實佢已經用雪糕筒分開咗咁多條線㗎啦，同埋佢其實都已經指示好清晰嘅啦，佢已經用咗新嘅 tool 叫大家唔好停車咯。係啦，咁所以大家記住啦，任何情形一去到呢個新嘅收費廣場嘅時候，千祈唔好停啦。 過咗先 ，OK， 冇錯。 好啦，咁多謝曬大家嘅分享。好啦，咁跟住而家咧要講嘅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個話題啦。踏入雨季，究竟揸車嘅話，哇，係你啲話翻間地啊，手嚟嗰啲線胎啊， 其實大家中唔中意落雨揸車嘅咧？ 我唔中意，我唔中意， 我 OK 嘅。其實我兩個都中意。 即係我又未知話我好中意落雨一定要揸車出去，但我好中意一個感覺就係我聽住個天窗落雨嗰時咪滴嚟嗒嗒嗒嗒嗒嗰啲聲嘅，我好中意聽住嗰啲好自如、好放鬆。 除 非好放鬆， 除非係你啲浪漫雨啊，但係雨都有分細同雨細同大噶嘛。 哦，係冇錯。 如果大雨嘅時候咧，我試過咧係有啲唔係幾好嘅體驗， 係 經驗，唔係 啊， 而係啦，你哋有冇試過咧？當嗰個水撥到最快咧？都撥唔切啲水㗎，都撥唔切㗎。 黃雨其實已經會開始有呢個情況出現㗎啦， 係啊， 撥到佢已經盡咗力㗎啦，你見到。 有人講佢就係話，其實如果係咁嘅情況嘅咧，反而係安全嘅，因為全部都放慢， 冇錯， 甚至乎會打埋死火燈嘅話，你至少你會見到咧，真係見到。 咁啊，萬潮主，你覺得打死火燈係咪一個好嘅做法咧？ 如果真係去到黃雨嘅時候，講緊你。嗰支嘢已經撥到咁樣都冇反應啦，咁你就會真係拍著個死火燈，大家安全啲嘅，因為你起碼俾大家後面嘅車見到你個位置大概喺邊度，順翻住嗰條車龍去行嘅嘢嚟嘅。咁、甚至乎有啲唔單止黃雨啊、紅雨嗰啲嘅，你去到譬如好大霧、極大霧嘅時候。都係開住個死火燈會好啲嘅，因為早排我有朋友嚟香港旅遊啦，跟住諗住車佢哋上山頂喎。點知其實我上山頂嘅時候，我一望上去，我已經心諗其實上唔上到咧？點知上到嘅時候蒙曬㗎啦，即係喺山腳望上去就已經見唔到個頂蒙曬。點知上到嘅時候，我諗能見度可能講得兩三米嘅啫。 哇！好少， 好誇，即係好誇， 人都未必見到，見 直頭係見唔到，可以講係真係見唔到。我係揸得好慢，跟住咧我又嘗試過幾個唔同方法，咁我開嗰個叫高。高灯啦，唔得嘅，因为高灯你会前面一片白晒，就更加睇嘅少咗嘅。咁最后我决定啦，慢车行，但系开住死火灯。咁去到差唔多见到有其他车嘅时候，其实原来大家都打晒死火灯噶啦，两边都系。咁呢个情况，总之好蒙好蒙嘅时候，着住个死火灯，你起码系有一个黄色嘅灯喺度闪紧，大家真系会见到你。 完全同意，因为有一次咧，好大雨，好大雨啦，我唔记得有冇黄雨啦，总之系好大雨。咁咧。我喺呢个窝打嗰度啦，其实都叫做通渠大道嘅，好阔落嘅。我系睇忽然揸揸车啦，因为个视野好低嘅，嘣一声，我原来撞咗，我先知道。你谂下，即系嗰个蒙嘅程度， 真系睇唔到。 好大雨啦，咁样拎住把遮啦，前面嗰日拎住把遮啦，位女士，大家望一望，因为其实咁蒙咧，你根本望唔到， 乜都睇唔到嘅。 其实睇唔到嘅，就算有。车嘅 high 花，除非撞到烂晒啦，轻微嗰啲根本睇唔到嘅。求其望一望，算啦算啦，一齐唔想睇啦，上车开走。咁收尾睇翻就好轻微咯，即系 high 花咗啲啲咁多，但系就因为完全睇唔到，所以先会撞。如果你冇无端端唔会怼佢噶嘛，根本睇唔到，都睇唔到前面有车。咁所以开住呢个黄灯系啱嘅。 好、啊，跟住又俾个问题大家考下大家先。 好啊， 大家觉得我哋喺一个乜嘢情况之下嗰条路系最线嘅？咁我系啦，咁我。就会俾大家拣啦，微微雨或者好大雾，中庭正常嘅雨，雨拨拨完你睇得到路嘅，或者我哋去到头先大佬所讲啦，雨拨尽咗力，但系你乜都睇唔到嘅时候， 微微雨， 冇错， 微微雨， 翻简地 啊，系啊，微微雨或者大雾啊，即系大家如果揸车嘅时候，真系要好留意嗰种情况。点咁啊？大家知唔知点解微微雨会特别犀利？ 因为啲水沟咗地，有啲油。 冇错啦，因为佢真系浮起晒地下上面嗰啲油啊，咁嗰啲情况咧系冇一个正常雨水量去将嗰啲浮起嘅油冲走，佢真系净喺晒个地面嗰度。 所以唔好睇小微雨。 系啊，微雨同埋好大雾嘅情况底下，大家真系要好小心揸车，嗰啲情况系最危险嘅。 不过咧喺一啲非常时期，因为问下你有冇呢个体验啦，好大雨啦，咁大雨得嚟嘅街道咧有啲地方会积水嘅，有时会积得好高嘅。 冇错。 咁咧听一啲师傅讲，如果嗰个积水去到某个位咧，你就会死火噶啦，咁好惊噶嘛，嗱死火咁可能入浸咗啦，跟住你有排搞噶、嗯，你有冇听过呢啲？或者你嗱，譬如我有时咧积咗水，我见到咧就系、是、啲人犹豫啊，我使唔使过去好咧咁样样？ 咁其 实 有指标 咁样过去啊，定系得慢咁过去 都会有啲指标嘅。嗱，香港会比较好啲，香港冇嗰种一个好大嘅所谓 deep V 嘅位置嘅、 嗯， 即系佢落得嚟咧，佢个氹唔会太过离谱， 即系唔会积得太高。 但系外国咧好多时候喺嗰啲叫火车桥嘅下面咧，佢嗰个位系好深嘅 V 型咁样，你落咗去之后上翻嚟，嗰啲地方咧，如果落大雨嘅时候积水咧，可以真系冚咗架车嘅。咁、 嗯、 所以我哋通常会建议啦，你见得个水氹喺香港或者外国揸车都好，点样为之觉得，点样为之唔觉得咧？要留意一样嘢啦，就系佢去到几高。 嗯、 如果假设你一怼架车落到去嘅时候，嗰啲水仲系喺你个车辘附近嘅、 嗯， 其实系过得到嘅。但当佢开始升嘅时候啦，已经升到你知道过咗只泵把，甚至乎喺度车头冚，你见到有水咧、 嗯， 就已经冇眼噶啦。你正常嘅私家车如果水 咧上 去， 我点知道佢嘅个水位喺边啊？ 要睇住嗱，香港咧其实真系好少地方会出现到呢种咁深嘅水嘅、 嗯。 通常佢有嗱。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嘅分别？香港其实个水利工程做得好嘅、嗯，我哋啲坑渠真系去到水。外国好大部分嘅路面系冇去水口嘅，佢哋系靠纯粹系即系路面自动向两边排走，而唔系好似香港咁样全部都水渠抽晒落底下走嘅。咁嗰啲情况，外国嗰啲水就可以积到好深。咁譬如喺外国揸用一个叫极端啲嘅例子去讲，点样样知道自己过唔过到呢？首先望下附近有啲咩车尝试过先，你见到真系大车过得到，你就大约见得到佢几深啦。但我哋通常都叫嘅，你逢去到啲桥底，你见得滩水喺度，已经唔过啦。 尽量唔好过， 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唔会知道佢一沉沉落嗰下沉到几深。如果你一落咗去，你真系冇就冇噶啦。咁但系啦，如果譬如你话唔系，我真系唔知，好大雨蒙晒，根本上条路以为平嘅，点都要一沉沉落去，一个大水氹嚟嘅。咁、 嗯、 可以做一个乜嘢技巧咧 ？keep、 嗯、 住个油门慢嘅油门。嗱、嗯，我唔系叫你嘣一声时速60冲过去，好慢车，五公里、十公里左右，甚至乎五公里最稳阵嘅。但你 keep 住个油门，千祈唔好放。你定住个油门，咁其实俾架车做紧啲咩呢？佢一路系继续帮你运行住啦。个死气喉个位置，佢一路系啲气压系涌紧出嚟嘅。咁你架车基本上咧水咧就唔会立刻涌入嘅。但调翻转头咁讲，你如果已经喺个水潭里边，突然间你缩脚，咁发生咩啊？就啲水直。接就因為個負壓喺你嗰個死氣喉嗰度直接衝翻上去嘅，咁嗰啲情形就真係死緊轉嘅啦，可以搞到。 咁、但係點解唔係快車咧？ 係啦，又要睇下喎。咁你自己揸住嗰架咩車啦？因為快車衝落去有一個好大嘅危機嘅。 賺你啲水係咪？ 啲水當然向兩邊飛起曬啦。咁但係問題你一撞落去嘅時候咧，有啲情況係會連車頭泵把都可以撞甩嘅。係即係如果個水氹好犀利嘅話，咁、撞甩車頭泵把已經算好彩噶啦。咁其實你個車頭泵把後面嗰 set 咧，我哋叫 radiator， 即係一個散熱器咁樣啦。你咁高壓地一下冚落去嗰啲水嗰度咧，其實絕對有害無益嘅嘢嚟嘅。咁、所以都通常見到嗰啲所謂水氹啊，所有嘢盡量慢啲過啦。咁、但香港咧通常就唔係嗰種 deep V 情況嘅，佢係喺路邊一個大水氹。 其实真的很惨的，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落很大雨，我知道他们不是想的，但是因为都一路在过的时候的话，那些水就会接过去对面线，我是作为对面线的话，是突然之间风光，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而且他打下来的车头挡风玻璃就砰一声， 我试过有一次他是连着石一起打下来的话，是穿 了，所以那些情况要很小心，跟着或者 我应该怎样，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真的在路边有水淋的时候，我自己的选择，如果我 見到成條路都係好多嗰啲氹咧，我根本上我會避開咗嗰條線唔行噶啦。 嗯， 因為其實咧，我哋誒一個狀況，不過嗰個比較專業啲叫 hydroplating 係咩嚟嘅咧？佢係講緊水嗰、那個誒、好似一塊鏡面咁樣喺個路邊嗰度。咁其實你好彩嘅話，你其實你誒、車轆你係破得開佢，咁、樣就剪起曬啲水花啦。 係啊， 但係啦，呢一個咧就會接住帶出咗樣嘢啦。我哋嗰條車胎排水性能有幾好，直接就會影響咗 hydroplating 做完咗出嚟嗰個效果啦。如果假設我哋嗰條車胎好舊，大家一路唔換胎嘅，已經平曬嗰條車胎排唔到水嘅，你經過嗰啲水氹會一個咩效果呢？就係、是、你幻想自己喺一個溜冰場，你行住路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一隻腳踩落個溜冰場嗰度，咪成架車即係你個人當然會跣到飛起啦， 就會打滑 咯，係 咪？ 係啦，如果車嘅狀況就會點樣呢？突然間你一邊碌一踩踩落去，你一跣嘅時候，你真係立刻白鴿轉咯。所以係極危險一樣嘢嚟嘅。所以如果你見到路邊有水氹咧，唔好覺得喂好好玩啊！我諗住當洗車剪嚟，嘣一聲啲水 我都有諗過， 係咯，因為我都想嘅，因為平時好少洗得到嗰個位啊嘛。但係咧，你又唔知道嗰個水氹下面會唔會有窿咧？ 係 即係最驚，因為你其實有水氹嘅時候，條路亦都軟化咗啦。你唔知道，如果大車經過，會已經砸爆幾個窿喺樓下。咁嗰啲情況就要好小心咯。我自己嘅選擇真係會避開轉線，直頭避開咗，唔好行側邊嗰條線咯。 明白。 因為咧，俾水浸過嘅車咧，可以係好，即係個後果可以係好嚴重啦。第一，同埋咧，如果大家有買一啲嘅外地輸入嚟嗰啲叫水貨車咧，佢都一定有一個咁嘅備註，就係、是、水浸過，你可以即係如果 check 翻水浸過咧，你可以換翻錢。意思即係話咧，水浸過嘅車係冇人要。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佢會衍生咗好大量嘅問題。水浸過嘅車好难搞，所以千祈唔好俾部车、自己部车揸嗰个水氹停定一个死火，哇！咁就真系卖得噶啦。 好啦，另外咧，朝朝我想问嘅就系话落雨咧最紧要系乜嘢咧？就系、是、个水拨。 冇， 我真系冇谂过一样嘢嘅，就系、是、原来你喺落雨嘅时候冇咗个水拨，你系揸唔到车。 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啦，就系、是、我上车咧，我唔知啦，冇 check 过啦，跟住咧揸到出去嘅时候，佢落大雨，原来我个水拨系坏咗。 系啊， 我冇办法，我只可以停埋一边咯。系原来系揸 唔 到， 系唔得噶。 所以其实你话即系个水拨咧嚟讲嘅话咧，即系都应该要即系大家系成日要 check 住。 冇错啊，水拨咧。喺香港比較特別嘅，因為香港個紫外光啦，同埋香港其實嗰啲雨水，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屬於酸 雨， 酸 雨 所以咧，其實個水撥個損耗係會遠高於外國嘅。咁其實正常嘅水撥，香港你大約年半兩年內，你真係要換水撥嘅。嗰條膠就一定係講緊，係啦，嗰條膠你真係要換嘅嘢嚟嘅。但係有冇一個情況，大家揸車發現自己個水撥可能係？一聲過之後，突突突突突，佢慢慢調翻轉頭，係啦，跟住就彈住翻轉頭嘅。咁其實好多時咧，嗰個未必真係自己條水撥要埋單。咁其實咧，純粹係講緊我哋個車頭擋風玻璃，佢一個油膜包住我哋個擋風玻璃啦。有㗎，因為點解咧？我哋正常行路啦，咁其實頭先大佬都講啦，落雨會浮起嗰啲油漬㗎嘛，彈咗上擋風玻璃，其實積住喺度就已經係一個油膜嚟嘅。咁跟住佢就會一路會令到我哋個水撥一路彈咯。咁可以做嘅係咩咧？大家拎架车去做叫做美容嘅时候啦，拎去洗车屋，可以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帮我清咗个油膜啊？挡风玻璃个油膜， 本来唔应该有嘅， 唔应该有嘅嘢嚟噶，佢就一路因为弹上嚟嘅雨水污水，跟住就积晒嗰度嘅。咁跟住咧，你拎去俾人哋美容整嘅时候，可能大约你当$500左右啦，跟住咁样佢就会帮你系搽嘢啦，甚至乎如果好严重嘅时候，佢会帮你轻微打磨下块玻璃嘅。咁样嗰阵油膜走咗，你就发现啦，喂，个水 盆 原来顺滑晒嘅，完全。唔會卡唔會剩嘅，咁、但係又可以介紹多大家用一個產品啦、叫做一個線水劑，即係擋風玻璃嘅線水劑。譬如好似悠悠咁樣講，唔係突然間我水撥壞咗啊，或者去到黃雨、紅雨、好大雨嘅時候，撥極都冇反應嘅時候，其實嗰種所謂車頭擋風玻璃嘅線水劑咧，好有用㗎。咁、平時就好似清潔劑咁樣，自己抹上個擋風玻璃就得㗎啦。咁、如果誇張啲咁講，喺外國其實我做過一個測試嘅，咁就係落雨，我直頭唔開個叫水撥。你车行嘅时候本身已经有气压气流噶啦嘛，佢直接已经将你雨水带走晒嘅，即系夸张啲咁讲，嗰只嘢系喺唔开水盆嘅时候，佢都可以保持住一个干净嘅挡风玻璃。但系记住啦，呢、這个喺香港唔可以做，因为你落雨必须要开水盆嘅呢个法例规定嚟嘅。 冇错， 但系你都可以 用 系啦，喺个挡风玻璃嗰度。 所以佢啲汽车嘅用品铺啦，你一行佢，你问我想要一个 挡风玻璃嘅线水剂咁样，佢哋就会介绍你几款可以选择。 用完之后你可以 last 几耐到啊？大概 其实落好多场雨嘅，即系佢讲紧系关乎到你洗车洗几频啦，又唔系帮你夹眼捽个玻璃啦。如果你洗车洗好频，都起码 last 到一两个月。咁、我自己用开佢系一个黄色包装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嗰、个系好好用的。 最紧要驾驶安全吓、好，多谢晒， 多 谢赵小啊。咁下个礼拜再 见，多谢晒。好，好啦，12:29，一翻嚟听新闻报告场嘅消息。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嘅，亦都有点唱嘅时间嘅。 冇错啦，咁一阵间记住咧，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噶啦噃吓。 最紧要送俾妈妈 啦，系 啦，系啊，因为母亲节啊嘛吓，咁同妈妈讲声母亲节快乐。好啦，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批准莫德纳二价新冠疫苗在港应用，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欢迎，但系由于接种需求已经减少，暂时无意将新疫苗纳入政府疫苗接种计划之中。他说本港超过85%市民已经接种至少三剂疫苗，加上自然感染达到95%人口有免疫屏障。目前是针对高危群组，只要对上一次接种或者天然感染超过6个月，可以自行选择接种加强剂，而不需要再数已经接种几多针。卢颂茂又话：留意到本港最近出现新一波感染，世卫亦都强调大流行未结束，因此仍然需要防范疫苗接种，对抗新冠仍然是非常重要。有报道话，有新冠病人获处方过期的新冠口服药，医管局传染病中心医务总监曾德贤回应话，有部分新冠药物在今年一月至三月分别到期，但是药厂进行测试，包括药物效力，按照初步情况可以将药物有效期延长。医管局亦都作相应措施，更改有效期时间。他说医管局药物暂时足够，除了辉瑞的药物，亦都有另一种口服药可以使用。曾德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冠病人的入院率上个月开始上升，今个月初已经升至每日超过300人，现时大约有2200多名新冠病人留院。医管局希望尽量调配额外人手和资源，亦都会增加临时病床。他呼吁轻症或者并无高危病史的病人可以到政府门诊或者私家医院求诊。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政府早前提出的改善，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政府早前提出的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近日社会上有人对区议会角色定位的意见反映对基本法条文理解仍然不准确。他强调，基本法从没有就区议会组成方案作出说明，甚至没有提述区议会三个字，因此任何关于民主成分的说法，甚至将区议会说成特区民主进程的一部分，是曲解基本法和偷换概念。民建联的陈克勤关注，如果委任区议员的表现不佳，政府如何处理？曾国卫说，政府会设有离职监察机制，并且在委任之前与有关人士讲明区议员的工作，如果对方接受，日后就要充分发挥区议员的角色。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授权展开屯门至扫管忽段单车径的建议工程，有关公告今日刊宪。根据公告，项目涉及兴建桥梁、平台、护土、构筑物、单车径和单车停泊处等的设施，需要填平现有政府前滨或海床，以兴建已矣的桥梁。为配合单车径，亦都要永久封闭部分行车道或者行人路，包括将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扩阔工程建造的行车道改建为行人路、单车径，同埋喺路中預留安全島。 永久封闭部分由青山公路项目建造的行人路，并且改建为单车径和美化使用地带。永久封闭有关路段的现有巴士站改建为行人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18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58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0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5跌1仙，腾讯控股332.2系升5.8，恒生中国企业67.72升6仙。阿里巴巴84.55升1.9，美团134元升5.5，京东集团144.5升9.5，中芯国际20.6升4.5，建设银行5.31系跌1.3，中国移动66.4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34.56，瑞士法郎0.893，加元1.349，人民币6.945。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6点，升259点。港金报18,81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1.09美元，卖出2,0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这个时候我们不进则退，你不向前，对手就会飙前。 大家斗到你死我活，佢就要打赢对方做行业龙头咯。你唔向前，对方就会飙前，对方一飙前就会抢咗你市场占有率，直接踩死你。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先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呢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呢吃饭呢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点唱嘅时间，12:39。 嗯， 电话里边系咪已经有朋友咧？ 系啊 ，Sheldon。 喂喂 ，Hello，Hello， 喂， 我系浩浩啊， 浩浩啊，你系咪 Sophia 个弟弟啊？ 系啊。 你读几年班啊？ 你今年几多岁啊？浩浩。 5岁半，即是读几多年班啊？ K 3啊， 好叻仔啊！ 你系咪你上个礼拜有冇听到姐姐唱歌啊？ 有啊， 上个月， 上个月我听到 系上个月啊，系啊。 咁你今日会唔会同我哋唱歌啊？ 我会啊。 你唱咩 歌 啊？ 而家唱， 我而家唱啦。 好啊，一二三。 摇树摇开咗，乐树咗开遍。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高声唱轻松。 好好听啊！ 好，到我唱啦，我是一个大苹果。 到我啦， 好， 一闪一闪笑星星，到你啦， 一闪一闪亮晶晶， 到你啦，好好，下只下只， 到你啦，好好， 好到翻你啦。 梁 继章咧，梁继章 咩啊？ 到你唱啊， 到我唱啊， 到你啊， 我是一个大苹果，个个孩子都爱我，又香又甜又好吃。是咁上下啦，我唔记得咗啦。 OK， 好， 好耶！ 你系咪好中意唱歌噶，浩浩？ 系啊。 你有冇参加小朋友好声音啊？ 冇。 我搞啊！ 你搞啊！今日嘅问题啊？ 咩话？ 我知今日嘅问题啊。 二，估只鸡 咩问题？仲记唔记得？ 系咪二？ 只狗嘅左边。 只狗嘅左。 左边。 只狗嘅左边。 条尾巴。 咩意思啊？ 哦，咩意思啊？ 咁 系咩意思啊？ 即系 话佢伤心咯。 哦，伤心 嘢， 好开心啊！你竟然记得我哋问题，好叻喎！咁你以后你见到佢咁样， 我成日都中意听问题噶嘛。 咁就好啦，好啦。咁今日你有啲乜嘢点唱啊？浩浩， 点俾妈咪听？ 我今日点俾妈咪听啊！ 咁犀利， 想有啲乜嘢说话同妈咪讲啊？ 想快啲好翻， 想快啲好翻咯。 嗯， 好。 妈咪做乜嘢事啊？ 冇事啊咩？ 妈咪啊， 伤风 唔舒服， 喉咙痛咯。 哦，系咪你激佢啊？ 喉 咙 痛， 喉咙痛哦。 系咪你激佢啊？激妈咪，妈咪闹你喉咙痛啊？边个喺入边笑？ 系咯，不断咁后边有把声。 系 我点俾所有妈咪听啊！ 好好啊！第时我哋片段人间有小朋友，你帮我哋一齐演好嘛？ 第时做话剧好嘛？帮我哋做戏好嘛？下次 好啊！ 好 好啊！ 记住咯噃，好嘛？ 系噶咯， 好啦。 真系噶， 真系噶， 系啊，真噶， 约咗你噶啦， 手指尾咯， 系啊， 好嘛？ 嚟妈啦！ 咩话？ 点俾靓妈 姨听？ 点俾靓妈姨姨 听啦？靓妈姨姨，靓 妈姨姨， 电话嘅靓妈姨姨， 阿靓妈姨姨其实系靓妈婶婶， 其实系靓妈姐姐。 系啊， 好 confused。 其他人听啦。 好啦，多谢晒，好， 多谢， 好 唔 好？靓仔，好，俾心机读书，拜拜， 拜拜。 好啦，网上咧位 Vivian 咧，佢旧年5月13号咧，女女13岁生日，当时咧我哋都有读出嘅。旧年咧，今年我哋移居咗日本啦，咁佢明白佢同妹妹面对新环境、新朋友，言语不通，系十分不安嘅。希望14岁嘅 Daisy 啦，妹妹 Jasmine 更加快乐，身体更加健康， 一定 会 开心啊！ 好啦，另外宝宝啦， 宝 宝，喂 喂， 先生，宝宝好嘢喎，四个人。花唔好走唔甩， 系 我知啊，宝宝， 多谢浩浩头先啊 ，Auntie 好开心啊， 系咪好好听啊？佢唱歌 好听啊，好听啊，好乖啊，好乖啊，咁咧就同你哋打咗招呼先啦，依依， 你好啊，宝宝， 叫孟强好定巴闭哥好咧？ 梗系孟强啦， 孟强，孟强劲啊， 佢势如破竹 啊， 系 啊， 孟强劲。咁咧跟住就系小张啫，好多谢你嘅网上情， 多谢你，多谢， 真系好好啊， 多谢晒你。 嗰日真係好感人，因為我夜晚突然再聽翻，唉，我真係眼淚流。 多謝多謝多謝， 真係好多謝你。咁咧就係繼續努力，你哋真係做到最初即係重組嘅目的，好感謝你哋。 嗯， 嚇，繼續努力， 應該嘅。係 啊，你要繼續鞭策我哋啊。 你哋真係好用心做呢個節目， 係㗎，係 㗎，係 㗎， 係 要繼續鞭策啦，知唔知啊，寶寶？ 我 哋会继续努力噶。 系啊， 咁今日有咩特别嘅信息想讲？ 系我个侄新抱同阿侄仔结婚八周年纪念，喺5月18号，咁啊就嗰日系礼拜四，所以我咪要今日打嚟咯。 都要啦。 咁咧就因为佢呢个真系好乖噶，佢叫琴琴，英文名就 Joey。 佢真係好抵錫咯。佢好多時咧，因為我仔佢哋喺英國噶嘛，佢每逢有啲咩家庭聚會，佢都預埋我哋兩公婆咯，即係帶歡樂俾我哋。佢即係咩都係為即係好有 好有心 愛心， 好有心啦，同埋真係佢唔會話係自己快樂。佢一定系，即系一谂老爷奶奶先，仲要谂埋我哋四叔四婶喎，阿姑妈 好乖， 好乖啊！佢呢个真系好乖，好抵锡咯。 姑妈，你记唔记得客家话点讲啊？啱啱礼拜三教咗。 唔系叫姑妈嘅， 太 应该系个太姑。 系啊，太姑啊嘛， 佢太姑啊， 太姑 啊。 咁啊，因为咧，因为我其实咧，我妈妈系客家人嚟嘅，但系不过即系。 好耐冇讲啦， 系 冇啊！嗰阵时细个冇学啦，而家妈妈都走咗咯，咁所以好开心啦！即系你呢个客家婆环节好好噶， 系咯，客家婆都学咯，系咪？好啊，咁啊就会点唱咧？就 系 俾5月18号系嘛？哇，八周年 系 嘛？周 年系啊，咁咧就另外咧，仲有咧，你又风骚同学仔啦，阿 Queenie 啦 ，Winnie Tai 啦，睇姐姐文文妹妹，安安 Amy 班长啊， 系 Amy 空嘅班长 ，Amy 班长系啊，发发咧， 发发啦，同埋阿钟啊，同埋阿玲玲啦， 阿德德咧，刘伟德咧， 阿德系咯， 系 啊，阿德哥咯，咪 德哥， 德哥咯， 系啊系啊， 配音。 咁啊，仲有乔乔啦，仲有 Celia 啦，仲有一个海岸，两个海岸同学仔啊，一个 Wendy Chan， 同埋一个 Yannis 啊 ，Yannis 嗰日我咧，我摆乌龙咧，跟住我以为冇得听，跟住佢安慰我咯， 安慰 嗰日考试嗰日啊， 哦， 考试嗰日系啊，唔系净系你啊， 好多谢佢安慰我，佢话唔好唔开心啦，听重温啦， 系啊。 即系会唔开心啊！突然间嗰刻， 我真系啊！你知唔知？我真系真系好感谢有呢个节目，真系令到我嗱，你真系做到呢、這个个目的咯！真系令到每一个真系好快活、开心、快活人。 好嘢，好嘢， 两日都要系吓。 系啦，总之好好感谢，好感谢。咁啦，跟住因为咧，我记得因为好似啲颁奖礼啊嘛，一定要读啲名出嚟。 哦，要多谢边个边个系嘛，唔会漏，冇事。 咁啊，就总之系每朝同我打招呼，同我倾偈嗰啲啦。咁啊，总之点晒俾风骚同学仔个个开开心心，预祝大家有一个母亲节快乐。 好， 非常好， 多 谢晒， 多谢宝宝啊， 多谢宝宝。 好，我呢度都有一个答嘅点唱啊吓，咁就阿 Yoyo 咧，嗰阵我哋淑女关注组嗰位靓女咧，系啦。咁佢就话咧，可唔可以帮忙点唱？梗系得啦。咁佢就话咧，要点俾咧就系大仔嘅光仔啦，咁啊三个女咧就系 Vivian 啦、Yoyo 啦、Nicole 啦，仲有咧就系八个男孙嘅。要点唱咧就俾最靓同埋最叻嘅 Anna 听。 好啦，另外咧，网上有 Sita Yuan， 佢来自 Toronto 嘅 Sita， 今日想点唱香港嘅妈妈同奶奶听，话乖啦吓，祝佢哋母亲节快乐。咁啊，叫我哋帮佢拣歌。另外同样地咧，有一位叫做Kitty 张今日想点唱，因为咧今日我人生大事结婚注册啊！ 哇，恭喜恭喜！ 同老公海光两个开心事，佢都系想听到许冠杰嘅，就系呢一首歌曲啦。最紧要好玩，送俾所有听嘅朋友们，每天三小时继续玩落去啊！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欢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飘懒。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常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 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常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不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好，翻嚟风中猛人，等等等等，我哋电话里边继续，你阿妈就帮我哋打啦吓。嗱，有时咧朋友仔咧，你如果想我哋帮你读出你嘅点唱咧，最好咧临近点唱嘅时间先铺上去，因为咧好快洗咗版咧就跌咗落下边啊，我要不停咁样碌碌碌碌碌翻下边揾翻大家嘅点唱 的。不过都有好多朋友咧打通我哋1872388咧，都有一啲代读嘅信息嘅，不如我哋可以开始读啲啦。嗱、有一个咧就系阿霍 Auntie 啊吓，咁啊想咧多谢个仔仔啦，咁啊阿生咧喺今个生日。你兼母亲节啦，已经送咗花俾佢啦，成做啦。佢话好开心，仲有多谢佢嘅心意，亦都觉得好惊喜嘅。 系啦，好啦，另外想点俾老公听啊？5月14日生日快乐！最重要咧就系祝佢身体健康，因为成日病嘅。 点解啊？ 唔知啊， 有冇煲啖粥仔 皮？ 系啦， 定要打大赤啦，瞓觉， 着翻对袜啦。 好噶，电话里边有系咪宝宝啊？ 宝宝，宝 宝，宝宝啊！喂喂 ，Hello， 宝宝， 喂喂， 大家好， 你好啊，宝宝。 我仲有好多名噶、哦， 我知。 你讲埋俾我听，取咩名 ？America 唔系你啊？ 唔系 Jessica， 佢系 Polly。 Jessica，Jessica， 雀仔妈。 我哋问瑶瑶， 系啊系啊。我而家最紧要咧就系、是、通知啲后生人咧要提早同妈妈。生日快乐啦， 系 即系母亲节。其实我日日都系母亲节，因为我做照顾者咧。咁而家咧就哥哥就要22号要去医院、啊，咁啊要做手术啦。 系 咁希望佢顺利啦， 唔系大手术啦，冇、事啊，冇事，冇事， 小事。 系啊，系啊，仲有一镬啊，系威记啊，肝科啊，你话有冇事啊？ 冇事， 惊咩？ 吉人天相吓， 冇事， 乐观啲，乐观啲。 你一定要谂佢冇事，佢就一定 冇事。 一切顺意，心境好。我家中有个爸妈好， 哇，压晒稳， 日日都系咁，即系开心嘅。 嗯， 但系呢次咧嚟到咧，好似有个，我五年前已经觉得佢有事嘅，奉劝佢哋，仲有奉劝你哋咧，有时咧有咩唔舒服啊，真系去检查，唔系净系睇医生。 我有啊， 电脑扫描啊，你有冇啊？ 我有啊， 我攞自己个 notebook 喺度又投诉得啦。 医生跟住，早啲医 系咪噶？ 冇咁辛苦日日屌啊！我希望咧就即系咁多位后生都好， 唔 好等到母亲节先为叫母亲啊！ 知道啦，宝宝 系啊，即系日日要挂住个母亲，点样同你着尿裤？ 好，知道 啦。 咁我希望咧，你哋都系加油，95年。嗰个庆祝啦，咁同埋颁奖礼啊，搞得几好，中文金曲啊，定系咩啊？ 十大中文金曲，冇错， 系啊，我辣眼，因为啲全部都年青人嗰啲歌， 都要可以一齐听噶，宝宝，傻嘅咩？ 阿马少爷， 点啊？ 你话搞 宝宝姐？ 少年乜嘢？ 小朋友 好声音啊！ 系啊，可以搞啊！其实咧，你明唔明啊？而家中央啊，要搞好多气氛啲乜嘢啊？你哋香港都要发挥啲力量先得噶。 知道噶， 就会继 续噶。 耳听噶， 好 要搞开心，令人哋啲 大家开心。 疫情啊，冇咗，冇谂住。依家我哋要尽量咧，唔觉得有疫情发生。 知道 要进展。一样嘢就系话，你哋搞得气氛好，疫情都怕你哋啊！ 梗系 啦， 多谢 大家。 本来咧就阿 Bobo 想点呢一首嘅歌曲咧俾佢嘅哥哥阿 Sam 听嘅，希望咧就喺五月二十二号入院啊做手术嘅话一切顺利啊吓， 一定顺利。 咁至于头先咧就系咧 Bobo 啊就咧想宝宝啊想听到嘅就系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俾阿 Joey 系 啦疾心抱吓，咁我哋就播翻呢一首嘅大日子俾你听到啊。呢一首歌系我嘅首本名曲。 节目嘅尾声啦，因为星期日咧都系呢个母亲节啦，所以我哋不如就亦都当埋一啲嘅点唱啦。 好啊，有位阿健啊，想点唱嘅就系陈百强嘅《念亲恩》咧，俾妈咪咧就系 Ivy 收听嘅，咪多谢妈妈咧照顾得佢哋好好啊，你都要好好照顾妈妈，知唔知啊？ 我决定送多本张刊俾妈妈。 放心，我呢度有。加二 夹两张五百蚊纸得唔得？ 冇问题，最紧要马妈妈开心， 一定开心，我知啊。 O、okay, K， 好 啦。 仲有另外一个，仲有一位嘅就系咧要点唱俾咧就系阿妈猪猪听啊，因为今年咧母亲节咧，哎呀中咗招， 冇事， 咁啊等好翻嘅话咧就会庆祝母亲节噶啦。祝大家咧都系日日开心，我都祝你妈咪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最紧系身体健康啦。如果有身体上有啲唔舒服嘅咧，希望尽快好翻吓。 冇错。 咁我自己咧，我姐姐下个礼拜一开始进。入另一个疗程，咁我亦都希望佢咧顺利完成疗程， 一定冇事，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啊！ 送俾所有妈妈，结束今个礼拜节目，陈百强， 母亲节快乐， 快乐！ 驱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比莫 一则嘅特别报告，元朗374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一点至两点期间，本台 FM 九十五点六嘅广播或者会受到影响。一点至两点，本台 FM 九十五点六嘅广播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唯独我离别无法慰。